最近你被刷屏了吗？记忆里那么熟悉的一位主持人才50岁就离开了这个